谁想这事了？这个车是对啊，我现在正在这里，我在陪我回家，我的刚才是什么没有出去给你们送去，上了火车，还上了我和。 Of course I'm home now.